上一讲咱们讲到英德海军在这个日德兰啊一场大战，德国人呢虽然在战果上占了点上风，但是呢整个公海舰队差一点被人包了饺子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侥幸逃回了威廉港。英国皇家海军重新布置封锁线，把德国外海围的是水泄不通，德国的公海舰队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敢再出去决战，成了不折不扣的存在舰队。德国公海舰队不敢出门，不代表英国人日子就好过了。德国海军还有一张王牌，就是潜艇。听过我讲二战的朋友啊，应该对德国潜艇不陌生。二战呢，可以说是德国潜艇最辉煌的时代。其实呢，德国潜艇在一战的时候就很强。一战前，德国的公海舰队司令海军元帅提尔皮茨就大力支持建造潜艇，所以到一战爆发的时候，德国已经能够生产600到800吨的这个大型潜艇。另外呢，他们还研发了一种远程的潜水商船，这种商船可以突破英国的海上封锁，航行到大西洋彼岸，跟美国搞贸易。和德国相反，潜艇在英国不怎么被待见呢。英国人深受巨舰大炮思想的影响，只喜欢这些海上巨无霸，什么战列舰、战列巡洋舰，这些才是最得宠的。潜艇虽然也有不少，但是呢，只能作为战列舰的陪衬，大部分呢都是用于侦察呀、巡逻呀这些辅助工作。有些英国海军将领甚至认为用潜艇打仗是可耻的，因为不够绅士。德国人可不管这一套啊，老子打的就是你们这群绅士。那1914年的9月22号，德国潜艇拿到了首杀。这天早上起来8点左右，德国的 U9 号潜艇正在海上寻找猎物，突然发现水天线上有一个黑点。艇长魏迪庚命令潜艇紧急下潜至潜望镜深度，就是潜艇在水下，潜望镜能露出水面这个深度。魏迪庚看着那个黑点越来越近，也越来越清楚，原来呢是一艘英国巡洋舰正迎面而来。魏迪庚不但没怕，反而非常兴奋啊！他还发现这艘巡洋舰后边还有俩跟班，这三艘巡洋舰呢是皇家海军的阿布基尔号、霍格号和克雷西号。魏迪庚立刻下令发射鱼雷，然后呢迅速下潜。仅仅半分钟之后，那远处就传来了鱼雷的爆炸声。毫无察觉的阿布基尔号巡洋舰成了 U9 号第一个刀下之鬼，紧随其后的霍格号以为是战友撞上水雷了，赶紧去救人。此时 U9 又悄悄升至潜望镜深度，用两条鱼雷送走了霍格号。第三艘巡洋舰克雷西号的舰长在慌乱中反应了过来，两艘军舰同时触雷，没有这么倒霉的事儿，这肯定是德国潜艇，下令做好战斗准备。炮手们聚精会神地盯着海面，可是等了许久仍然没有潜艇的踪迹。这个时候阿布基尔号已经沉下海面，霍格号也严重倾斜，水面上呢到处是拼命挣扎的英国水兵。一看这情形，克雷西号舰长受不了了，救人心切，而且觉得呢德国潜艇肯定不敢再来了，就下令搭救幸存者。然而 U9 号没有走远，魏迪庚又瞄着克雷西号打了两颗鱼雷，可怜的克雷西号救人不成，把自己也搭上了。短短一个小时之内， U9 击沉了英军三艘万吨级巡洋舰，三艘舰上2000多名官兵只有700多人被救起，其余全部丧生。战斗结束之后，魏迪庚被德皇威廉二世授予了一级铁十字勋章，其他这个艇员呢都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，连 U9 号的司令塔也标上了铁十字的标志。英国人吃了这么大一个亏，可是没什么办法，因为当时呢没有声呐，也没有这个深水炸弹，想发现潜艇就得拿眼睛瞅，这难度是可想而知。看到以后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拿炮打吧目标太小，最有效的呢还是撞击。潜艇的外壳啊很脆弱，一被撞基本上就没救了。刚才那位一战成名的魏迪庚就是这么死的。当时呢他正在苏格兰附近海域，远远瞧见好几艘英国战列舰排成一队，心中大喜，马上就投入攻击。可没想到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英国人也发现了他。无畏号战列舰带了几艘驱逐舰绕到背后，趁着魏迪庚毫无防备，就给他来了个泰山压顶。顷刻之间潜艇被撞成了两截，所有艇员无一生还。 不过撞击这种反潜方式非常拼人品，潜艇稍有防备你就很难撞到，绝大部分英国军舰面对潜艇还是没咒呢。对于这个德国潜艇来说啊，英国军舰其实并不是主要目标，主要目标是英国的商船。英国人宁可多损失点军舰，也不想损失商船。如果一艘军舰在某片海域沉没，第二天呢，可能就会有十艘军舰赶来，等着给战友复仇。如果是一艘商船沉没，那第二天呢，可能就有100艘商船都表示拒绝通过这片海域。久而久之，那英国的海上交通线可就都断了。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交通线，英国人呢，想到了一条毒计。根据当时的战争法，军用舰艇攻击商船需要临检，就是先把商船逼停，然后呢，派出登船队登上商船进行检查。如果这艘船被查出来有问题，就会被押往本国的港口或者被击沉。在击沉前还要疏散商船的船员，给他们弃船逃生的机会。英国人呢决定不按套路出牌，造了一批叫 Q 船的猎潜舰，外表看起来像是一艘商船，还挂着中立国国旗，官兵呢换上便服扮演平民，还有些女装大佬穿上大裙子扮演女性乘客。不知事迹的德国潜艇远远望去，以为立功机会又来了，赶紧靠过去，然后上浮发射信号弹，意思是呢赶紧停船啊，我要上去检查。这时候商船上的官兵就开始表演话剧弃船啊，在这个甲板上到处乱跑，惊慌失措的奔向救生艇，抱着救生圈往海里跳等等啊。等到德国人彻底放下戒心靠上来的时候，一声哨响啊，演员们各就各位，救生艇被放倒，货箱被推开，露出一门门早已准备好的大炮，桅杆上的中立国国旗换成了皇家海军军旗，猎潜舰就从小绵羊华丽变身成为个大灰狼。此时的潜艇来不及下潜，就成了案板上的死鱼，英国人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。英国人这么做呀，其实是违反国际法的。当时的海战啊，都要遵照1856年签订的巴黎海战宣言，里边明确规定民用船只不能参战。这个宣言当初还是英国人起头跟其他国家一起签的，现在呢英国人带头破坏，这哪是不绅士，这简直就是耍流氓啊！英国人这个做法让德国潜艇吃了大亏啊！既然如此，许你不仁也就许我不义。1915年的2月德国发表声明说，你英国人带头破坏规则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只要我在海上看见英国商船，不再走先拦停再检查那么多流程了，直接击沉。另一个呢，因为英国船总挂中立国的国旗，所以我看见中立国的船只要是往这个英国的航线上走的也要击沉。这种不经过警告就直接攻击的行为就叫做无限制潜艇战。无限制潜艇战一开始实行，马上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1915年3月德国击沉商船的数量上升到了45艘13万吨。后来德国还把潜艇拆成零件，通过铁道运到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港口，袭扰地中海上的协约国商船。在1915年全年，协约国和中立国的商船一共被击沉了636艘，总吨位高达120万吨。每15艘开往协约国港口的商船，就得有一艘死在潜艇的手里。就在这个无限制潜艇战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大洋彼岸的美国向德国呢提出了抗议。因为在1915年的5月和8月，德国潜艇分别击沉了两艘英国邮轮，一艘呢是卢西塔尼亚号，一艘呢是阿拉比克号，都是不打招呼直接击沉的。按道理说，击沉两艘英国船没啥问题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船上好几百个美国人也跟着遇难了。美国政府哪能受得了这个？总统威尔逊在给柏林的一份严厉照会中就提到，这是对人类的犯罪。德国说我也冤呢，谁叫他们非得坐英国船呢？要是美国船我可能就不打了。威尔逊说你少来这套，我就看俩问题。第一，美国是中立国。第二，无辜的美国人遇难了，你们不仅破坏了战争法，还伤害了美国人。你们要是不给我个说法，那就别怪我美利坚不客气。威尔逊一硬，德国就有点软了。 美国这国家面积大，人多，工业也发达，惹不起，那只能哄着。那终于呢，在1915年的9月，威廉二世宣布停止无限制潜艇战，潜艇又回到老路，只能按套路出牌，得走这个先拦停，再检查，最后击沉，那一套流程效率大大降低。德国潜艇只好大量使用水雷啊，因为这个潜艇来无影去无踪的特性，执行布雷任务太合适了。地中海和北海的交通要道上全是德国潜艇放下的水雷，就连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元帅也死在这上面。当时基钦纳勋爵坐船去沙俄，打算呢商量一下东西两线协同作战。德国的情报部门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准备在半路上呢干他一票。那但是呢，这个德国人不知道基钦纳的具体路线，正在干着急的时候，一个德国的无线电监听站破译了一份电报，是一艘英国驱逐舰发给皇家海军军部了啊，说是这个奥克尼附近航道的扫雷任务已经完成了啊，你们随便走，没事儿。正常情况下呢，这种情报英国每天都能发个百八十份啊，但问题在于一艘小小的驱逐舰为啥要直接给海军军部报告？德国情报机关一合计啊，这条路上肯定有大鱼，八成就是基钦纳，马上协调潜艇在那条航道上布设水雷。果不其然，几天后基钦纳勋爵乘坐的巡洋舰就触雷沉没，几百个官兵连同他老人家一起就沉底喂了鱼啊。不过呢，这个从整体上讲啊，德国潜艇布设的水雷的战果跟之前无限制潜艇战是没法比的啊。到了1916年的年底，德国的出海口还是被这个英国呀锁的是严严实实，国内就出现了大饥荒啊。这个老百姓呢都管这年的冬天啊叫蛮荆之冬啊，蛮荆呢是一种蔬菜啊，就有点类似于萝卜那种东西，老百姓冬天只能吃这个，别的什么东西都吃不着了。与此同时，德国陆军也没有什么进展，凡尔登索姆河两次会战都是让战场情况继续僵持。高层开始意识到跟协约国拼消耗咱们耗不起，必须得在战场上取胜，现在陆上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基本上没戏了，只能靠海军。所以呢，军界向政府施压，希望重新开展无限制潜艇战啊。更有甚者，大量的专家学者啊，比如呢一些经济学家呀、大学教授啊，都纷纷拿出大量的数据来作证啊。他们说，如果潜艇能连续五个月每个月击沉60万吨商船，就会让中立国的船队不敢再前往英国，英国国内就会产生饥荒，就会跟我们求和。最终这一派意见占了上风，1917年的2月1号，德国的宰相贝特曼宣布重新实施无限制潜艇战。这一宣布，德国潜艇就又迎来了春天，战果迅速攀升。2月击沉了52万吨，3月击沉了56万5千吨，4月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86万吨。眼看着英国就真的要饥荒了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美国宣布因为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，所以对德宣战。德国人都晕了，那这次我们没击沉美国商船，也没听说哪艘船上有美国人啊，那美国为什么要跟德国宣战呢？战争的局势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咱们下一讲再说。